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大半夜不睡觉你干嘛呢？ 听广播呀，我这儿等着下单呢，旅游产品限时闪购。 闪购能省钱吗？ 当然能，都是爆款，优惠多，品质还不打折。你别看一点播出，省钱可不止一点。 哎，你这就是传说中的躺着不能挣钱，但是可以省钱呀。赶快说说是什么节目？ 974乐趣特价游，每周一三四五凌晨一点播出，下午一点，凌晨一点，每天两次闪购，一定不能错过。获取更多资讯请搜索 FM 974乐趣旅行，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尽在974乐趣特价游。 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就在974乐趣特价游。各位朋友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哇，今天可厉害了，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对不对？双十二啊，感觉时间都不够用啊，因为要买的东西简直太多了。没事儿啊，高磊告诉大家，您把时间留在其他的东西上，那么旅游线路我们就给您准备好了。而且上周呢，我们还做了提前的预告，具体价格稍后我就要公布了。哎呀，是不是很令人期待呢？那绝对的诚意满满啊。可别说我没提醒您啊，这个价格仅在您现在听到节目的这半个小时，以及今天下午，也就是12月12号下午的1点到1点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FM974 乐趣旅行，找到我们今天介绍的这6条闪购线路，您呢就可以直接下单。当然了，您还能够看到其他更多的一些旅行的线路推荐。哎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拥有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吧。不多说了，为您重复介绍一下双十二的超值闪购线路，隆重登场。 流转的时光都成为旅途中美丽的点缀，看天，看雪，看一切安安静静，不言不语中都是美好的风景。请关注微信号 FM974 乐趣旅行，我们一路同行。 这第一条线路，12月24号出发，北京直飞长滩岛，4晚6天畅游长滩，市场价每人4999元。那今天呢，我们的双十二乐趣超值闪购价是每人3999元，直降了1000元，哇，是不是很劲爆？那今天呢，我们直降1000元，每人3999元。那么相对于早已经被中国游客挤爆的新马泰，长滩岛的中国游客真的不算多，未经修饰的自然风光，纯粹未受干扰的民风，一定会让你惊叹。哇，相对于那些让人不堪重负的机票酒店，长滩岛的费用真的是不算高。那么具性价比的机票和花销绝对是旅途的惊喜。长滩岛即世界一流热带海滩，全球十大最美沙滩之一，世界最受欢迎海滩，各种殊荣于一身呐。长滩岛的规模不算大，但是呢，却可以用小而精来形容。长达7公里的白色沙滩位居世界前10，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沙滩。这里的旅游业成熟，各个目的地之间甚至可以步行到达，免去了奔波的辛苦。白沙滩是最出名的，被评为是世界10大沙滩之一，也被誉为是亚洲最美沙滩。白沙滩沙平舒缓，沙质细腻，海水清澈透明，这里的落日十分迷人，海天一线，晚霞笼罩着一切。除了白沙滩之外呢，还有几个海滩也是相当的有名， 像普卡沙滩，以闪亮的贝壳闻名。在这里，你可以悠闲地在椰树倒影下的沙滩上捡拾一些形状独特的贝壳，将其制作成独一无二的项链。另外还有星期五海滩，是长滩岛沙质最细、最柔、最白、最美的沙滩地段。您可以悠闲地躺在椰林沙滩下，享受海天一色、碧海蓝天的海景，或漫步在美丽宁静的白色沙滩上，看夕阳西下，真的是美不胜收啊。还有一处海滩叫布拉波海滩，是长滩岛啊最有活力的地方。你可以享受刺激的水上运动、疯狂的野生活、一流的菲律宾按摩以及便宜的美食，应有尽有，只怕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一一体验呢。迎着红色的夕阳，悠闲自在地在无边大海上漂流，随意之间呢就能嗅到浪漫的气味。如果你的运气足够好，夕阳西下间你还能捕捉到那传说里的绿光，哇，幸福感在那一刻真的是扑面而来啊。这是我们今天在双十二呢为您推荐的第一条闪购线路，12月24号出发，北京直飞长滩，4晚6天畅游长滩，市场价每人4999元。今天呢，我们的双十二乐趣超值闪购价直降1000元，每人3999元。还是老规矩啊，如果您想提前占位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参与我们的闪购了。好，接下来呢为您推荐的是第二条线路，12月25号出发，北京直飞美国塞班岛，4晚6天塞班环岛游，市场价每人6499元。那么今天双十二乐趣超值闪购价，我们立减了1000元，每人5499元，没错，5499元就可以玩转塞班岛了。塞班岛就是一个风情万种的佳人，它那玻璃般透明晶莹的海水，妩媚动人的密克罗尼西亚女郎与土风舞，浪漫而令人兴奋的沙滩烧烤盛宴，以及无休止的疯狂海上运动，都吸引着大家不远万里来一睹它的风采。喜欢跑男的可更要到这儿拍摄地来奔跑一次了。那为什么会喜欢塞班呢？说到塞班呢，它是美国唯一对中国免签的领地，说走就走，那叫一方便。很少有旅行目的地可以满足旅游者的所有要求，但是塞班就是其中一个。这里有蔚蓝的海岸线、火红的凤凰花、绵白的长滩，赤足踩在银色的沙滩上，眺望湛蓝的海面，享受着温柔的日光浴，任海风轻轻地吹。这里沙滩细白，柔细如粉尘，光滑的花岗岩石矗立在深蓝的大海上。这里有世界上最美丽的海滩，远离城市的喧嚣，来到原汁原味的岛屿，将一切烦恼抛到脑后。塞班岛上的餐厅数目众多，并且涵盖了美中法日韩意墨等各种风格。那么说到塞班的美食，就不能不提最有特色的地道的查穆洛菜品，其风味独特，色香味俱全，令人垂涎三尺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塞班还是血拼者的天堂。由于塞班岛是自由港，所以呢，在欧美等地价格昂贵的一些名牌商品，在这里都能够以比较便宜的价格买得到。塞班岛 DFS 环球免税店是塞班岛最大、历史最悠久的购物中心，占地大约有10万平方英尺。那么一般海岛鲜有历史题材，但是塞班呢，是少有的具有较多历史素材的海岛。吴宇森导演的《风雨者》依据的就是美军进攻塞班岛的历史。那么今天啊，岛上呢还有不少当年战斗的痕迹。另外，偷袭珍珠港前线指挥官南云忠一最后的终点就是塞班岛守军司令，并在岛上兵败自杀。毗邻塞班岛6公里的天宁岛上有一个机场遗迹，1945年8月份。轰炸机就是从这里起飞，给广岛和长崎送去了原子弹。 好了，这就是我们刚刚为您介绍的第二条线路，12月25号出发，北京直飞美国塞班，46天塞班环岛游，市场价每人6499元。今天呢，我们的双十二乐趣超值闪购价直降1000元，每人5499元。您想想，平时我们给您介绍的这个市场价就已经是最低价了，那么在最低价的基础上我们又立减了1000元，哇，真的是太超值了，不是双十二还真没有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直接下单了。找个舒适的小店，挑张雅致的明信片送给中意的他，背面写上某年某月某日，我在某地想念你。别忘了还有974乐趣特价游在等你。好了，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74乐趣特价游，我是高磊。今天呢是我们的双十二特价专场，接下来为您介绍的第三条超市线路呢，就是12月26号出发，华东六市加双水乡六日游，市场价每人1999元。今天双十二乐趣超值闪购价，告诉大家，我天哪，我都不敢相信这个价格，我也是刚刚才拿到这个价格，我的天呀，1999元 ，but， 但是是两个人，听好，两个人1999元，没错。那您现在还在犹豫什么？还在等什么呢？马上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乐趣闪购吧，搜索 FM974。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12月26号出发，华东六市双水乡六日游，两个人1999元，哇。来介绍一下，那曾经看到这样的一段话说啊，中国人讲究的好生活从江南开始，从晚唐江南到宋代的江南，再到明清的江南，中国人只有在江南才能超越生存的政治。那么拥有了现在的生活美学，当代中国人对于理想生活的那一点念想都折叠在古典又新潮的江南两个字里，爱江南就是爱生活。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上海我们会逐一走过，南山竹海位于苏浙皖三省交界处，植被覆盖率高达98%以上，有镜湖、古关道、中国第一寿星、吴越第一峰等景点。来到竹海呢，可以暂别城市的喧嚣，亲近大自然，呼吸清新的空气。整个南山竹海景区呈外形，进大门之后呢，往左可以乘小火车穿梭在竹林间，直到寿星广场，也可以往右步行，路比较平坦，而且能够玩的更多的景点。那么南山竹海客栈呢，就位于南山竹海的古街道上，与街道的格调一致。客栈同样以青砖、白墙、黛瓦为主要的建筑元素，是一处典型的徽派古典酒店。客栈距离竹海景区大约是3到5分钟的路程，它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帮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延续白日的竹海情缘。整个街区呢，包含游客中心、民俗工艺、地方美食、特色商超、南山竹海客栈等等，鱼欢迎宾，竹影清风。还未踏入客栈，已然被客栈外一隅的清池所感染，好友超脱凡事喧嚣，享受隐士静谧的愉悦啊。没错，这就是我们为您介绍的第三条线路，12月26号出发，华东六市加双水乡六日游。今天我们的双十二乐趣超值闪购价真是惊爆了，两个人1999元。好了，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直接参与我们的乐趣闪购了，搜索 FM974 乐趣旅行， FM974 乐趣旅行，参与闪购吧。好了，接下来第四条线路， 12月20号出发的三亚养生十日游，市场价每人4980元。今天呢，我们的双十二乐趣超值闪购价直降1000元，每人3980元。说到三亚呢，那里有清新的空气，宜人的气候，每一位来到三亚的朋友都可以找到喜欢这里的理由。而来三亚旅游最浪漫的事情，莫过于携手心爱的人一起看一场日出和日落。日月交替看似是平凡的自然现象，但最美的还是清晨的日出和黄昏的夕阳。坐在海边等着太阳从海平面升起的那一刻，人生最浪漫的一刻也不过如此吧。一般的日出和日落呢，只会持续10分钟左右，那么这样美妙精彩的瞬间总是短暂的。傍晚在海面漫步，看着夕阳西下，颜色不一样的晚霞，太阳一点一点地从海平面落下，自己印在沙滩上的影子一点一点拉长，这一刻只剩下了美好。而在清晨，看着雾气蒙蒙的海面，沿着海边晨跑或者是散步，更是让身心充满了惬意。三亚拥有众多富有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和工艺品，从几元的贝壳钥匙链到几十万的海南黄花梨家具，给来游玩的朋友带来无尽的乐趣，也是赠送亲朋好友的纪念品。色彩斑斓的虎斑贝、夜光贝、五爪螺等等，或者是保留原貌或进行雕塑镶嵌制成精美的艺术贝雕，其品种有酒具、台灯、项链、挂瓶、摆设等等，都是很有三亚特色的工艺品。很多游客来到三亚呢，都会买一些海鲜品尝，或者是去饭店，或者是去海鲜加工店，都想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海鲜小编在这里呢，也只分享几种大家常吃的吧，像辣炒芒果螺、椒盐富贵虾、大龙虾、扇贝、蛏子、蒜蓉带子、生蚝、四角豆等等，还有很多可以尝试的。在第一市场就有很多海鲜加工店，大家呢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啊去选择。不过在这儿得提醒您，我们在旅游的时候呢，很容易水土不服或暴饮暴食吃坏了肚子。虽然三亚四季不分明，那您呢也得注意身体了。好了，这是我们介绍的第四条线路，12月20号出发的三亚养生十日游，市场价每人4980元。今天呢，我们的双十二乐趣超值闪购价直降1000元，每人才3980元。好了，赶紧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高磊祝你好运啦。旅行真正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它的过程，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这就是旅行的快乐。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就让974乐趣特价游和你进行一次心灵之旅。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74乐趣特价游，各位晚上好啊，我是高磊。今晚注定是不眠之夜，因为是双十二嘛。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也特别为大家准备了6条超值的双十二闪购线路，每一条都是精彩纷呈，而且呢价格相当的惊爆。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是第5条，那么是12月25号出发的北京大阪5日往返游，市场价每人5299元。那么今天我们的双十二乐趣超值闪购价只需要每人4299元，我们又是直降了1000元。12月25号出发的北京大阪5日往返游只需要4299元啊，4299元。现在还等什么？赶快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参与我们的闪购吧。那如果您是第一次到大阪，听听我们这些推荐啊，能不能给您来点建议啊？您做做规划的时候呢，也更有条理哈。首先呢，我们可以游览大阪的环球影城，这里有很多游玩的项目，特别适合小朋友来玩。年轻的朋友玩呢也更合适，特别是喜爱小黄人的必须过来玩哈。接下来再就是大阪的大阪城公园，大阪城公园很大， 可以上午在公园里玩，特别是公园里面的天守阁要参观一下。其次就是新斋桥附近呢，还有更多的美食，这里可以足够逛一下午了。那么在这里尝遍美食，同样体会不一样的大阪。晚上呢，我们可以去梅田蓝天大厦，这里可以俯瞰大阪的风景，到了晚上观看则是更加好看了，所以一定千万不能错过美丽的夜景。然后就是去大阪的海洋馆，这里是规模比较大的海洋馆了，对于小朋友来说呢，可以接触到很多的海洋生物，所以可以去玩一会儿。大阪呢是一个很受游客欢迎的地方，所以您大可以撒开了玩。好了，马上介绍今天的最后一条线路，去张家界，明年1月20号出发，超级张家界全程零购物游，市场价每人1999元。那今天我们的双十二乐趣超值闪购价直降1000元，每人只需要999元。对，您没有听错，去张家界玩啊，只需要每人999元。您想想，您请人吃顿饭，在年底是不是？您请客，您做东。这一顿饭还不得1-2千块钱，您现在花1000块钱，也就是999元，就可以去张家界，哇，太厉害了。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参与双十二的乐趣闪购的抢购了。搜索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直接参与吧，因为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哈。那么说到张家界呢，天门山是来这里必须打卡的地方之一了。它那里的天门山索道是亚洲第一长索道，乘坐索道呢可以俯瞰整个张家界的城市风貌。那么另外，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自然风光以峰成奇，以谷显幽，以林见秀。那么期间呢有奇峰3000多座，如人如兽，如气如物，形象逼真。那么另外，中国最美的小城凤凰古城是一个艳遇之都，是一个不夜之城，特别是夜色之下的凤凰惊艳夺目。体会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特色小城，体验湘西特色美食，是拍照发圈的必备打卡之地了。好了，那接下来呢，高磊赶紧的为您重新梳理一下我们今天双十二的6条闪购线路，都是特价特价特价，性价比相当之高哈。您看准了，想好了哪条，直接拿出手机搜索 FM974 乐趣旅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下单抢购吧。好了，介绍一下第一条，12月24号出发，北京直飞长滩岛，4晚6天畅游长滩。那么市场价每人4999元，今天我们的双十二乐趣超值闪购价直降1000元，每人3999元。好了，第二条，12月25号出发，北京直飞美国塞班岛，4晚6天塞班环岛游，市场价每人6499元，今天我们的超值闪购价直降1000元，每人只需要5499元。好，接下来第三条，12月26号出发，华东六市加双水乡6日游，市场价每人1999元，今天我们的超值乐趣闪购价1999元，两个人，您绝对没有听错，1999元，两个人。第四条，12月20号出发的三亚养生10日游，市场价每人4980元，今天我们的双十二乐趣超值闪购价每人直降1000元，3980元。第五条，12月25号出发的北京大阪5日往返游，市场价每人5299元，今天我们的超值闪购价直降1000元，每人4299元。最后一条，明年1月20号出发，超级张家界全程零购物团，市场价每人1999元，今天我们的双十二乐趣超值闪购价每人仅仅需要999元。哇，好了，双十二剁手价全部播报完毕，时间不多，千万别错过。

情全部带走。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如果深情往事你已不再留恋，就让它随风飘远。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所有受过的伤，所有流过的泪，我的爱请全 这首歌作为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吧，这是刘若英演唱的《最好的未来》，希望收音机旁每一位心怀梦想的朋友都能拥有最好的未来。我是云云，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千千阙歌，明天的凌晨一点半我们再会吧。 每种色彩都应该盛开，别让阳光背后只剩下黑白。全力期待，爱放在手心跟我来，这是最好的未来，我们用爱铸造完美现在。 每个孩子都应该对冲。 声音在炫耀着城市的繁华，黑夜抓着黎明，仿佛怕我看见岁月在变化。此刻的我已决定，现在就出发。此刻的我已决定，拥抱蓝天白云和让人幸福的玫瑰花。自由自在，随风而来，就算河畔花落花开，早有安排。不想去猜，把心打开，用一个微笑去尊重自己内心的独白。 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